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eter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摩根史丹利前亚洲嘅首席呢个经济顾问就系呢个罗奇最近咧被指为突然间转口咧，就话咧佢收翻啦呢个香港已死啊 ，Hong Kong is over 嘅预言咧，并且预测咧话香港仲系有运行咧，因为咧佢又背靠中国啊。之但系咧有三大条件啊。第一咧就系视乎中国个经济实力嘅问题啦。第二就视乎呢个香港啊嗰个政治啊吓个局面啦。第三就系咧美中之间啊嗰个关系。佢话不幸呢三大因素咧都系香港无法控制嘅。既然无法控制呢三大因素咧，我哋而家睇到系结构性咁样样咧系恶劣。咁啊点解啊香港仲未 over 同埋 over 完仲会翻生咧？咁啊罗奇就冇详细讲。但是近日就有两件事都是跟香港的经济有关。就是第一就是香港在这个大屿山是因应这个航天城是建立了这个新世界财团叫做 11skies, 是吧它那个出租率就只有得四成那就市场忧虑了它投资200亿都不知几时能够收回。另外一件事就是竟然那个气氛同埋呢嗰个睇法完全唔同喎。就据说呢喺尖东喺2012年结业嘅大富豪夜总会呢将会好快呢係复业係重新係开幕。咁你睇呢呢两个消息呢似乎係相互矛盾嘅。因为大富豪夜总会係全盛时期。我记得呢係1984年嗰时开业。嗰时啱啱好呢就是、香港经历过黑色星期五1983年。嗰、那個擠提銀行嗰、那個美金咧係$1咧係懟到上去咧$15，然後咧就係由咧殖民地嘅英國政府咧係推出7.8，嗰時係人心惶惶，而且咧大陸方面咧亦都咧係知道咗香港有信心問題，因應住鄧小平所講嘅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就由當時中資嘅黃光英同埋咧係有中共統戰目標嘅關係嘅陳香梅，呢、這個咧係前美國嘅華裔政客，佢個妹咧陳香桃一齊咧夾粉，係同阿尖東啊嘅羅卓呢個咧有啲江湖意味啊嘅一位咧係民間嘅成功嘅商人咧一齊打本，係啊9000多万裝修就咧開幕呢個大富豪夜總會，跟住咧好快仲有另一間叫中國城夜總會，嗰陣時尖東咧。就並稱花開兩朵就各表一枝，就打造成一個咧不夜城，而且亦都成為後來香港好多影視作品啊嘅背景嘅佳話。咁你而家大富豪夜總會咧，又由同一位嘅富商羅卓咧，而家咧係打本咧，係據說咧係重新開業。之但係同時一個香港咁嘅經濟嘅生態係點會出現啊？另外一邊新世界套現十一 skies 咧，嗱。如果你个大富豪夜总会喺尖东开幕系生意好嘅话，香港咧系80-90年代酒色财气呢四样嘢，整个尖东咧系酒色财气，除咗咧夜总会嗰度卖靓酒啦，色啦唔使讲啦，财咧就系聚财嘅地方啦。点解？因为大富豪夜总会咧嗰阵时嘅尖东咧系近住旧启德机场，嗰旧启德机场咧一旦好多嗰啲日本客啊。台灣客啊，喺呢處咧，歐洲嚟嘅咧，一落機咧，如果要同香港傾生意，就近咧消閒嘅地方摸酒杯底就係尖東啦。嗱，唔好唔記得1984年咧，中國尚未完全開放，就算係開放咗咧，都冇咁多錢咧，係大水灌落嚟，係冇任何嘅 SIPA 自由行。喺2005年之後啊，係嗰種咁嘅龐大黃河之上天之水天上來嘅局面。但係嗰陣時嘅香港已經可以獨力養得起喺尖東大富豪同埋中國城。而家經歷過 SIPA 同埋自由行，然後咧開到荼蘼，中國啊嗰個咧爆發啦，同埋泡沫嘅經濟咧係已經爆咗煲之後，而家咧一片蕭條。咁你覺得？尖东啊，个大富豪有冇生意呢？如果有啊， 点会啊？新世界啊，嗰、那个十一 skies 嗰度咧，系套现唔到咧。嗱，你大富豪夜总会今年就开幕啦。旧年咧，系全香港有150间酒吧执笠。咁啊，酒色财气，整个生态咧系撑唔起嘅，同1984年咧不可同日而语。咁呢盘数啊，点计咧？首先咧就新世界咧系套现十一 skies。而家咧呢个十一 skies 个新世界咧，佢说个融资系有困难啦。就已经有种种嘅呼声咧，就要求特区政府可唔可以考虑咧，系注资系救啊吓呢个新世界啊呢个咧，类似咧喺呢个新冠状病毒嗰阵时，国泰航空系香港一个旗舰嘅企业啊。由于咧系受到新冠状病毒啊呢个世界瘟疫嘅影响，好多啲飞机要拍过去中东嗰处咧，系食风食沙咁样养住。嗰阵时咧都由特区政府咧系去注资咧系救企业。嗱，而家成盘数咁样样咧，睇法成个香港嘅格局，罗琦话香港未 over， 咁啊，鲍生，你觉得系 over 定系未 over 咧？吓，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咁啊，大富豪夜总会复业咧，的而且确都系个新闻嚟嘅。不过我哋要留意佢复业嘅形式系乜嘢？根据嗰个主事人叫李建文去讲咧，佢系想打造一个多用途嘅娱乐中心。咁里边咧就300蚊就包两杯饮品，就服务嗰啲类似酒吧形式。咁另外咧有啲几十间嘅活动房咧，就可以俾人去搞活动。咁甚至可以俾小朋友咧去办生日会添，即系同麦当劳争生意。但系重点系咩咧？重点系我哋记得90年代大富豪夜总会开业嘅时候，唔系佢嘅装修几辉煌，个场地有几大，系佢声称有超过1000名女公关。咁因为香港地少啦，人亦都唔多啦，出嚟咧从事公关工作嘅女性咧，亦都系有限嘅。当时掀起乜一件咩事咧，就叫挖角潮啊，向全香港，唔系全世界，系全香港嘅夜总会咧挖角。因为咧，嗰啲妈咪咧，每一组咧都有小姐，咁当时咧就出天价，特别系嗰啲譬如话比较有把炮同埋咧下边女仔比较多嘅。包佢哋一笔大钱过嚟挖过，当时咧都引起好大嘅轰动。咁啊，嗰时当然啦，成个经营嘅形式咧，大家记住呢个系日式夜总会，无论系中国城或者大富豪，呢个日式夜总会系继承咧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嗰种咧灯红酒绿嘅形式，又入到去咧有女公关啊，亦都咧系有晒规矩侍奉你食果盘啊，咁跟住咧就饮酒就。只限於此，咁其余嘅嘢咧就系客人咧同埋嗰个公关小姐喺出边嘅事，就唔系一个夜总会里边嘅事。咁当时吸引嘅除咗你讲嘅日本台湾嘅游客，其实本地嘅消费都好大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当时咧我都经历我啱入咗电视台冇几耐我僆仔嘅时候，咁当然我冇本事入去啦。咁但系我风闻咧，好多嘅前辈高层其实每晚咧都喺嗰度嘅。咁点解咧？因为系好多嘅娱乐事业咧嘅 deal 或者佢哋嘅合作咧，都系喺夜总会进行。咁好多时候唱片公司电影公司有包房喺度，每晚咧呼朋引类过房打招呼饮酒，成个娱乐圈咧嘅生意就喺嗰度倾成噶啦。咁所以咧，其實表面上係一個咧燈紅酒綠嘅地方，實際上係講緊成個香港嘅經濟就喺嗰個時代喺呢啲咁嘅地方咧喺度進行緊。咁所以而家今時今日咧，即使你復業有翻咁嘅場地，無論你用乜嘢形式，你就算賣兩餸飯都好，係冇用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已經冇咗唱片業，亦都冇咗電影業，亦都電視台嘅高層。而家今時今日今非昔比，更加唔好講台灣、日本嘅國際遊客。咁你冇咗呢啲客源，跟住你要同麥當勞爭生意，同小朋友舉行生日會，咁樣去揾食咧？咁你不如賣兩餸飯啦，陶生啱唔啱啊？ 所以呢盤生意咧，我都唔知係點計。大富豪根深蒂固就係夜總會，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做公關小姐，酒色財氣嘅酒色兩飯，當然咧跟住亦都係財，係呢個叫 brand。brand 咧一旦建立咗咧，喺人嘅脑海里边咧，系好容易根深蒂固，同埋好难抹得甩嘅。即系一讲起麦当劳，你即刻谂起系汉堡包、可乐，你唔会话将麦当劳咧系改做卖呢个鱼蛋 啊，同埋咧豬皮啊，同埋咧呢啲咧叫鳳爪，呢兩樣叫九唔搭八，係咪？係。啊，如果你話唔係喎，你話做小朋友生意嚇呢個麥當勞咧就可以話做小朋友生意。一旦如果麥當勞咧係變身改造叫麥當勞夜總會，細路仔唔准入嘅話咧，咁啊必定執笠。點解啊？因為你不如咧係改過另一個名字。因为呢个 brand name 呢样嘢咧，喺个经济里边系好重要嘅，系嘛？因为根深蒂固啊，可口可乐啊，迪士尼啊咁。一旦你讲到睇迪士尼嘅电影咧，你唔会觉得系三级片或者系四级片嘅。尤其你今次又唔系话讲以前嗰啲夜总会酒色财气，点解你要揾个日本嘅 AV 啊女星苍井空啊，系嚟到做开幕嘉宾咧？就系嗰个商品啊，嗰个形象啊，焦点模糊啊，系唔知系搞边科？ 市场定位啊，唔清楚。 嗱呢个咧，我觉得啊，喺个市场学里边咧，第一步系犯咗大忌吓。嗱，另外咧就系当日嘅大富豪系蹦住一个叫启德 K 场，先至有咁嘅生意吓。好似罗琦话斋，香港咧因为挨住一个大陆，喺珠江三角洲海岸，系一个咧独特嘅优势。你做生意一定一个 location 嗰度咧，要揾一个最好嘅优势嘅地点。而家咧启德机场冇咗啦，而2001年咧嗰阵时嘅赤立角新机场咧系开幕冇几耐，嗰阵时咧阿董建华嘅政府咧就豪气干云吓，就觉得咧香港咧将来啊，中国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国又好，四方聚财吓，五洲四洋嘅钱咧一定会透过香港嚟到进入大陆。所以咧，嗰陣時嘅航天城咧，亦都係因為新界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開幕之後，擁有各類型嘅基礎設施嘅一個綜合發展計劃。係嗰陣時啊，係中國香港特區咧，係向商界咧，香港嘅地產財團咧，係宣傳係嘛？嗱，呢度咧係另一個咧國際嘅航空樞紐係嘛？所以咧，我哋要發展呢樣，發展嗰樣係嘛？啊，包括咧。啊！呢、這个咧，客运大楼啊，第几条跑道啊，所以将来有运输商业啊、零售娱乐啊等等啊，同埋酒店嘅设施啦。如果你呢个赤鱲角机场，你记唔记得嗰时个玫瑰园大计？大陆咧仲以为啊，小人之心咧，就以为殖民地政府去挖空晒整个财政储备，车毁人亡。结果而家人哋留低一个埃及妖后嘅嫁妆，你系旺过几年嘅。即但系你而家成个赤鱲角机场，你埋去睇睇有几多生意？赤鱲角机场啊，系同埋纽约、伦敦啊、Heathrow 嘅机场，同埋嗰边嘅 JFK 啊，你话嗰边英国、美国经济唔好嘛？嗰边嘅机场人头涌涌，你赤鱲角机场啊个客运量有几多啊？所以咧，因为个赤鱲角机场啊，系已经不复啊以前啊啊嗰个盛况，你而家嗰个航天城啊。呢、这个理念咧，当然系冇办法咧，系会实行。所谓皮之不存，就无将安乎。当日啊，个启德机场咧，你话日日咧系人头涌涌吓，所以先至会咧挨住咧系有一个叫做大富豪同埋中国城吓。你而家嗰个启德咧系一个体育城，就啱啱咧去举办嗰一两个演唱会系谷起，但系佢唔系一个国际航空嘅枢纽。嗰、那个枢纽搬咗去赤鱲角之后。跟住而家变咗湿水炮仗，咁试问航天城啊，系黐住嗰嚿咁嘅嘢，系嘛？佢边点会有运行？或者20年之后香港嘅局势点样变化系唔知道，但系而家咧，当银行啊一逼债啊，你嗰啲利息啊系好高咁样借到千几亿负债嘅时候咧，你眼前呢关过唔到咧，就系、是、过唔到啦。所以航天城呢个理念咧就已经咧系唔 work 啦。啊，航天城唔得啊！你觉得明日大屿会得咩？明日大屿如果唔得啊，系嘛？你觉得北区大都会又得咩？啊，呢啲同样嘅道理。如果北区大都会、明日大屿唔得啊，咁点解你相信喺尖东啊起多个复开啊？呢个叫大富豪夜总会系得咧？嗱，大富豪必定系夜总会。如果唔系夜总会，搞到四不像嘅话，啊，咁到底系咩嚟嘅咧？系嘛？即系呢啲咧，系我唔系做生意。我真系要咧，系请教一下咧，系商界嗰啲高明啊！你哋觉得通唔通咧？ 嗱，通唔通咧，就我真系唔敢去定断住啦。但系我就发现咧，而家嘅新嘅大富豪经营模式咧，系大湾区化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嘅夜总会咧， 正正是他所讲是一个多功能的场所。如果讲得好听的话，但是如果用一些比较雷文的 字眼就讲一场几制。什么叫一场几制呢？一方面你可以找男公关入来陪你。啊，即如果 女顾客上到去，如果你是男顾客呢亦都可以找女公关来陪你。即是说呢，这个场呢是一场两制先。但是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出面你都可以斋饮的。即亦都有酒吧区，因为个场太大嘛，亦都有好多个表演㗎喎，啊，定时定候呢，可能半小时有人出嚟跳下舞啊，半小时有人出嚟变下魔术啊。我曾经呢见识过呢，就係有另外一边呢係一个家庭式㗎喎，真係一家大小有细路仔喺度，原来可以入场㗎喎。咁我就当时呢，我就即係好奇怪，点解一个地方呢朋友带我去喝杯嘢饮酒，点解我又见到有男公关有女公关，点解又有见到啲类似呢嗰啲歌舞表演啊咁样，又有细路仔呢喺度同啲父母一起喺度饮饮食食。佢哋即係大湾区嗰啲夜总会呢就係咁样。所以而家大富豪呢种经营模式呢， 即係学咗大陆。 学咗大陆。其实佢係摒弃咗以前香港最繁荣最蓬勃嘅时代嘅日式夜总会经营模式。嗱，呢个当然已经过咗去，连日本都已经没落晒㗎啦。咁香港其实继承咗㗎，继承咗，但係而家都消失埋啦。咁於是乎呢，而家佢就转为呢深圳大湾区嘅经营模式。嗱，我知道嘅，其实冇佢哋行呢条路呢唔係话冇 point 嘅，即係唔係话唔佢一定係见识过。啊，佢因为佢喺一定喺大陆里面知道有呢啲咁嘅场，因为通常呢啲场要够大呢先至可以划分唔同嘅区域俾佢哋进行唔同嘅 function。喺我做电视台編劇嘅时代，如果大家记得喺大富豪对面嘅华茂广场嘅地牢，唔知地牢定几多楼啊，有个迷城。当日嘅迷城呢亦都系用呢个形式。那个迷城呢就系里面呢又系分好多区嘅。每一个区呢有唔知点样有个特色嘅，有啲就係好似旧香港啊，有啲就好似比较未来科幻化，有一部分就跳舞嘅，有一部分呢就俾你食嘢，有一部分俾你飲酒。以往呢都曾经尝试过行呢隻模式，但我话俾大家知喺香港系唔 work 嘅，唔知点解呢个模式呢系死梗嘅。就算你见到呢某啲地方，譬如话其他嘅地方啦，类似想模仿呢都唔成功。香港系唔可以用大湾区嘅形式经营嘅。 首先就系你香港而家做到一啲咧，大湾区冇嘅你先有啊嘛。 系啊， 系嘛，成日都讲嚟讲去咧，港产片啲咁嘅功夫片啊、拳脚片咧，因为大陆冇啊嘛嗰阵时，话点解会有套破地狱啊？因为呢啲咁嘅题材啊，大陆咧系唔敢拍，或者连呢啲都冇啊嘛。点解有一套叫九龙城寨啊？因为九龙城寨系香港独特噶嘛。大湾区里面冇好多个大湾城寨啊嘛，如果你话大湾区都有呢啲多功能嘅，你整多一个出嚟，咁你嗰度收费系几多咧？大湾区收费系几多咧？如果系得嘅话，唔会香港人而家个个礼拜六涌入去大湾区嗰度咧，系食平嘢啦。话此其一，第二，你头先所讲，点解大湾区里面呢啲咧，有男公关、女公关，又有啲家长可以带埋啲细路仔啊，系一齐啊？是旁若无人的，因为大陆的家长没有底线。 真的没有底线。 大陆的家长是没有道德的意识。 半夜三更带埋啲细路仔去夜总会玩都得嘅，佢哋可以。 夜总会嗰度隔篱啲姐姐呢喺度出入呢，是唔止是穿到花枝招展，是穿到低胸装，化妆妖艳。你是不是中国人？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要记得二千几年前孟母三迁呢个古仔。中国人以前的家教是非常之注重啊嗰个社会地方的环境。一旦嗰个环境出现一啲唔妥，对细路仔身心健康有影响嘅，就算嗰度间学校是 Ben Wen 名校，孟子个阿妈都决定会搬，系咪？所以我哋前两集话，而家呢一代嘅，而家呢个一代嘅中国人啊，唔同以前噶。民国清末嗰啲咧，系真正嘅中国人，而家系变咗种嘅。 仲有啲仲离谱屠杀，我听讲过啊，喺骨场里边啊，大陆啊，唔系香港啊，竟然有细路仔啊，细路仔一齐咩啊，俾啲按摩一，即系嗰啲叫按摩师啦，你叫做，但系其实都系后生女啦，即系个阿爸喺度按摩，或者个爸阿妈喺度按摩，跟住个细路咧，可能系小学都一齐按摩。咁我谂下，喂，咁细个使咩按摩嘅咧？ 咁啊，教到出嚟啊！ 吓，嗰啲系异种咯，系嘛？将来去到美国啊、英国啊，你睇下系嘛？入到名牌大学啊，都可以谋杀噶咯，系嘛？教到出嚟嗰啲去到迪士尼园啊，带埋啲细路啊， 打交两 边会争企影相啊，系打到三扯三裙，衫又甩啊，裙又甩噶，喺细路仔面前都敢打啦。呢啲咪就系而家嘅中国人咯，系嘛？你香港本来一国两制啊。是你几十年来在另外那边啊，是没有受到这些意识形态啊和红卫兵啊文革下来的浩劫的污染啊污染啊或者阴影的嘛。你现在走去黐埋去学佢。黐埋去学佢呢，咁你要佢收费要佢咁便宜啦。香港人如果对这些嘢有兴趣啊，就不会等到而家才有啦。就算有的话宁愿入大湾区啦。你在这里啊！啲男公关、女公关招揽到嗰啲啊，够唔够靓咧？而家大陆每年有1100万啊个男女毕业生，好多才子才女啊，气质靓仔靓女嗰啲大把，开口吟诗作对噶噃。你喺香港啊，系整一个尖东啊，山高皇帝远，你招唔招揽得到香港九间大学毕业出嚟搵唔到嘢做啊？吓嗰啲男女生系走去兼职咧，佢肯唔肯咧？大陆嗰啲大陆落嚟就肯啦，因为佢冇底线，亦都可以讲话冇包袱，佢系另一个品种 ，OK？ 因为夜总会咧嗰个核心或者嗰个重要性咧就系公关，如果你冇咗嗰啲女公关或者男公 咩关咧，两个字即系做鸡 ，OK？ 做鸡做鸭喺个鸡鸭场，唔系公关。 嗱嗱，嗰个系一个核心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带动嗰个经济咧系好巨大嘅。而家你嗰个场咧，你冇咗咧就冇噶啦个经济。点解？因为咧佢哋翻工之前咧就要出发啦，跟住咧附近有服装店啦，有花店啦，有部分咧有好多嘅外卖店啦去服务佢哋啦。另外啦，即系酒店嘅嗰啲唔讲啦，嗰啲部分就另外其实唔好睇少喎。的士来的士往，的士翻工的士放工。以往香港的士司机点解咁好运啊？可以供几架车啊，跟住咧做车主啊，就系咁样嚟噶嘛。你谂下，头先我所讲嘅全部系嗰条经济链啊，一个公关可能带动嘅行业咧，系五六个行业令到大家有公开。咁一千个公关，你话可以带动几多嘅经济效益啊？如果你个场而家变成麦当劳搞生日会咧，即系冇咗呢啲头先你讲嘅吓性工作者，咁跟住喂，咁其实对个经济有何作用呢？这个咁嘅 系啊，嗰阵时大富豪中国城就唔系同你咁啰嗦假道学，摆明居嘛就系男女性工作，一项性工作系养起千百样行业，因为周围有宵夜就有夜店，有夜店宵夜咧，门口摆报摊啊，嗰个咧都开埋工，那个报摊里边咧系有龙虎炮啊，其他嘅色情杂志。仲有咧，嗰陣時有黑膠袋密封，因為呢個成個生態一條龍啊嘛，係嘛？對面就是大富豪啊，中國城啊，你呢邊嗰個報攤啊，唔通喺度擺賣嗰啲係唐詩宋詞咩？係嘛？梗係啊，呢個咧係氣質同埋色彩相近嘅商品啊！仲有啊，嗰啲夜店落嗰度咧，一旦有宵夜有夜經濟咧，就有江湖社團睇場，就養埋嗰啲咧泊車仔。啊，同埋咧養埋好多咧江湖社團啊，裏邊嚇刀光劍影咧喺個黑行裏邊潛伏，喺啲夜店就有人講數。點解要講數？就為咗錢而講數。就學你話齋，就係大富豪中國城呢啲好多 V I P 房，係俾好多撈偏門啊四方嘅人士咧喺度咧，係講一啲喺呢個不能夠喺文華酒店啊嗰個下午茶座嗰度傾嘅生意。那些是另类的地下生意。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就是碟面那阵底那阵是一起喐的。何况尖东在麦理浩做港督的时候是希望将香港包装得靓靓仔仔，就博取邓小平是可以将殖民地的那个租约是延长。就这样样前尖在这个97之后有大把发展，所以先至在那里拆咗嗰个尖沙咀旧火车站，系咪？七咸道嗰度咧，一路过去劏开，然后咧下边嗰处咧，你唔使惊，系照顾儿童啊、教育啊、科教嗰啲咧，有个叫科学馆， 系咪？然后同埋再行过去咧，有个太空馆喎，嗱泾渭分明噶，吓科学管道啊，同埋尖东咧系两个世界嚟噶，系呢啲系英国人啊，嗰个社区啊里边嘅阶级啊，系嗰种嘅分界嘅默契，而唔系你而家将乜嘢嘢咧系摆埋同一座巨大嘅 building 里边，呢个系两回事嚟噶，系咪啊？所以咧呢个市场嘅定位点系搞到咁咧？你个学大湾区学大陆咧就大镬啦！正如我头先讲，大陆系冇晒章法噶，系乜嘢都可以摆晒落去啊！啊，细路仔个，因为点解？因为佢有佢特殊嘅国情啊！嗰啲阿妈三十几岁生咗个仔咧，要喺嗰啲乡下地方走出嚟三线城市打工啊，系足浴桑拿，个仔咧系得个三四岁啊，咪抱埋佢出嚟入醒咯，系嘛？三四岁嘅时候，阿妈喺度啊。是帮人捻脚啊，个细路咪喺侧边玩咯。而家有一部华为手机，咪叫个细路仔喺侧边打 video game 咯。咁个男人去咗边啊？就问得好啦。系男人一系包咗二奶，一系另外啊，系去咗一线嘅城市嗰度啦，系入咗廉价工厂嗰度做嘢咯。就所以因为咁先有你个头先所讲嘅男女公关，同埋加埋儿童教育啊，吓呢啲儿童乐园偷埋啊，一个鸡尾酒啊。啊咁嘅 fusion 嘅城市啊嘛，你香港都唔系大陸嘅國情，你要學佢，你有冇做過成個社會背景嘅嗰個功課咧？嗱，當然咧，即係我哋啲希望人哋做得成功啦，係嘛？或者我哋呢啲咧嚇睇得睇多經濟理論係錯噶啦，嚇佢夠膽咁啊，就自然有佢個道理啊。之但係咧，係睇呢個前文後理、前因後果，似乎就唔係好通啦，係咪 啊？係 啊，何況你如果要搞就～你要搞旺成个尖东吓，先至有咧一个叫做大富豪同埋中国城，到底系有鸡先定系有蛋先？呢就系以前嘅殖民地政府嘅本事啊！嗰种积极不干预吓，冇咁多扭教嘢吓，但系咧有个黑社会地下秩序同地面啊，旺角警署嗰度咧系分而治之，中间有好多咧无间道啊、泊车仔啊、蓝灯笼啊。啊！呢啲咁嘅燕仔啊，系嘛？仲有好多嗰啲混毒嘅嗰啲人啊，系咪？中间喺处朗下朗下，咁咧就自然咧就会聚气生财。而家就唔系一片死咕咕。 系啊，所以咧，你讲起呢个题目咧，令我谂翻，我要重温一部咧港产片《明月照尖东》啊。 哦， 大家就可以记得翻咧，当时咧呢个尖东嘅繁荣景象，同埋嗰种灯红酒绿嘅世界啊。虽然咧。中間有啲刀光劍影，但係咧，道亦有道啦，或者裏面都有地下嘅江湖規矩。咁啊，嗰個世界咧就當然係已不復在啦。咁啊，雖然而家大富豪咧就復甦啦，咁啊，但係咧就雖然揾阿蒼井空嚟剪彩有啲不倫不類啦。咁啊，但係我相信香港家長咧，都未至於好似大灣區啲家長帶埋啲細路入去去大富豪去開生日會，因為將來咧，即係我唔知道。去考其他學校啊，或者係考中學嘅時候嘅 profile 嘅時候咧， 考 band one 嘅時候， 啲相 朋友， 啲相嚇係咪啊？好似你話， 你邊度慶祝生日㗎？係嘛？ 係啊， 前邊嗰個咧就話，哦，我舊年慶祝生日咧，我爹哋媽咪咧就帶咗我去這個日本啊，係參觀呢個大阪世博會。我就睇到呢样嗰样，睇到好多航空嘅技术，睇到好多样。我翻咗嚟写咗篇作文。大阪咧世博会啊，令到我咧吓过呢个生日咧系不生难忘。下一个啊，你上旧年边去边度生日啊？我带咗我去尖东大富豪。 系啊， 咁你话收边个咧？ 系啊，我见到 身为父母啊，你够唔够胆啊？系咪带佢去嗰处温书咧？ 我见到苍井空姐姐。咁样，所以咧就我揾咗佢签名嗱，阿 Miss， 你睇下呢个就系我同阿苍井空姐姐嘅合照啦。 咪系咯，咁嗰间 Band One 名校啊，嗰个主任啊，嗰个副校长咪 O 晒嘴咯，系咪啊？ 系啊， 系嘛，因为佢哋一世啊都唔会啊系谂到咧系会入个大富豪啊嘛，狗贩之地刀光剑影啊嘛，有好多种凶杀案 嚟嘅。 咁所以咧系成个地方嘅 image 啊。你要重建到底有特区政府嘅当作一件盛事去办，系嘛？插埋只脚落嚟，你将来你过得两三年，你睇下咧系点样样嘅结局啊？嗱，我当然咧系希望佢做得旺啦，系嘛？